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圣诞节全世界都在欢腾庆祝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来思想他在2000年前所成就的这一切的大事。在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赐下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他舍生，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因着他能够再一次和你重新和好。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要真是要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他诞生的日子，主啊，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你来安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都是满了感恩的这种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把我们的感恩能够行出来，让你的名能够得到高举，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今天我们也同时为四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施洗，让他们能够归在主耶稣的名下。他们是肖龙敏姊妹、袁莎姊妹、李晨曦弟兄，还有王淼弟兄。主啊，我们就把这四位弟兄姐妹，主啊，他们今后在你跟前的成长，他们的服事都一一的仰望在主你自己的脚前，求你自己恩待他们，你也大大的施恩给他们。我们感谢你，就把底下的时间从我们开始的信息一直到敬礼结束，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在马太福音2:1-12里面所我们刚才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这个是大家都承认除了基督徒以外，世人也是如此。为什么呢？你如果在街上你碰到一个人，你问一问，或者是问任何一个小孩子，提到圣诞节，问他们说你所联想的是什么他们一定说礼物，对不对这个礼物呢，为什么会这么像吸引人呢？那我们知道礼物本身的意思就是说你收礼的人，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你拿了就是你的了，那这是多么好啊！特别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是这样的现实，是这样的功利主义我们常常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有人请你去吃午餐，他一定是要跟，说不定要跟你推销一些东西，或者是这吃一顿午餐，你就要签个合同。那他当然他得到好处，所以这个午餐其实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也不是免费。你要付出一个代价出去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呢，你能够得到不必付代价的这个礼物呢，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可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收到的一些礼物，可能不是我们心里要的，或者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或者是呢，送来的礼物不实用，那结果呢，过了一阵子都扔到储藏室里面去了。记不记得在大概十几年前，他有卖一种叫做这种会唱歌的鱼一个假鱼，它挂在墙上面，你这个开关一开的时候，那个鱼摇头摆尾的，嘴巴还会张会唱大概一两条歌的样子，大家都是非常的稀奇都拿来送人送圣诞节的时候送。结果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鱼它就会唱这两条歌唱一阵子，大家就不要听他唱那些歌了所以那些鱼也都进到储藏室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送礼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在里头。那我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孩子美国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为什么呢？他们在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个 gift list， 他的 wish list， 很长很长一段。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 list 就交给他爸爸妈妈去了。那美国人的这个家庭都很大的，他 还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有叔叔伯伯，有姑妈，这个姨妈的，他们呢都很聪明，这每年他们都这样做的，就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说，你的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啊？啊，这个爸爸妈妈就会照着这个 gift list、wish list 都一样一样的读出来，啊，那这个姑妈、姑爸的、祖父祖母的，就按照这些孩子的需要，按照他们的能力，就把这个礼物给买下来了，啊，所以这些孩子等到圣诞节一早的时候，这礼物都拆开一看，哎呀，都是他喜欢的，都是他要的，大家都欢喜快乐。为什么？小孩子得到他要的，这些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他们也不要费事了，还天天想这个孩子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买的就是他要的，皆大欢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礼物在美国是他们一个传统，那以至于到一个情形，他们都忘了这个日子是个什么日子，只知道是送礼收礼啊，这个大家路上满地的人跑来跑去的，都是买一些礼物要来送人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有关于礼物的事情，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在经文里面讲到说，在东方有几位博士啊，从遥远的东方来，要拜这新生的犹太人的王，啊，这个博士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啊圣诞卡上面都看到三位博士，啊，圣经里面没有说几位博士，没有说三位博士，只说几位博士，所以可以多可以少，我想不会少，只会多，啊，那为什么说只有三位呢？因为这个博士他送的礼就是三件礼物，所以想着见面礼嘛，大家都带一个，那三个礼物大概就是三个人了。其实呢，不止这些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寻找犹太人的王呢？因为他们在东方，他们看到一个星星。那所以我们推想，这几个博士不是说得了 PhD 的博士，而是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是非常的渊博的，啊，可能是谁呢？可能是星象家，啊，因为他们看星象。那在那个时候，马代波斯，啊，这东方的这个国家，这个大国里面，他们很重视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他们觉得说一些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些神的一些意象在各处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他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意象能够解释得清楚了，那就会得到一些预先的消息，他们可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那所以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就是被这些东方的波斯王所重用。所以呢，但以理在这个四百多年前呢，他就讲了一个70个7的这个预言，记不记得啊？那这个预言呢，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面也都一直就传下来了。啊，所以在东方，特别是在波斯的这些博士、这些星象家，他们也都记着当年但以理是怎么讲的，啊，所以他们也很注意那个时候的星象。那他们就发现在东方有个星，那在他们的这种的知识里面，他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啊，是证明说东方有一个王要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是要到这个以色列，到这个巴勒斯坦来朝见这个王。那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们以为这个王必然是生在王家里面，那所以他们就到了圣城耶路撒冷了，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有个王，那他去看这个王必然是看他的小王子，他是刚刚生出来的这个 baby。 结果呢，不是啊，这个希律王他没有孩子，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因为他这几个博士到了耶路撒冷，结果让这个希律王警觉起来，啊，居然我们国里面出了一个王，生了一个王，我不知道。那当然我们知道，做王的最怕的就是有别人来替代他了，啊，所以就发生底下一个悲剧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这些孩子，他们凡是2岁、2岁以下的都被这个希律王所杀害的。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情形 要互相对照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关于婴孩和小孩子的这个意思，我们知道马槽里面生出来的婴孩是耶稣基督刚刚降生的，当这个博士来探访的时候，来访问这个新生的犹太王的时候，所记载的是个小孩子。所以耶稣诞生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这个玛利亚跟约瑟把孩子献给到圣城去献给孩子以后，他们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了。那 在这个就是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了。所以呢，当这个希律王在问的时候，问出来这个犹太的新王是要生在伯利恒的，所以他们去找的孩子是在伯利恒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差别。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婴孩跟小孩子的差别，这个婴孩是刚刚出生的，小孩子是一两岁的这些孩子，所以在这个希律王杀的孩子的年纪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三个博士，所谓的这几个博士，他们就跟着这个星，等到他们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星又出现了，星就带领着他们，可能就带领他们到了拿撒勒，那是约瑟跟玛利亚还有这个小约书所住的地方。那在那里面呢，那个博士呢，他们就揭开了他们的宝盒，拿出黄金、乳香跟墨药出来，你们说很奇怪，他们怎么不给孩子的一些的东西呢？好像今天的孩子，你要给他玩具马车你要给他拨浪鼓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洋娃娃，对不对？这么小个 baby， 他要的就是玩的东西嘛。那为什么他们拿出黄金、乳香跟墨药呢？我们知道这些博士他们要朝见的是王的身份，那这个王的身份，他们当然要把最好的来献给这一位王，对不对？所以他们所送的是黄金，黄金我们知道是最贵重的金属了，那是王才配得的。那这个香料里面，这个乳香，有人说这是祭司的所用的，要献给神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所以这个乳香是他的。墨药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将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有人送墨药给他，是给他这个安葬所使用的。这个都有一点灵异解经，为什么？因为当初的博士他不见得能够知道这些详细的情形，所以呢，这些乳香墨药是一些很尊贵的一些贡礼，一些很尊贵的贡礼。你说墨药除了这个铺死人的身体以外，抹死人的身体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吗？是的，墨药也是香料的一种，也是可以人身体所使用的，所以在诗篇45篇7-8节里面讲到，用喜乐的油膏你，那这些油呢，就包括墨药、沉香、肉桂，所以墨药跟沉香跟肉桂是放在一起的，是香料的一种，所以普通的人他还是也是可以需要的，也是可以使用的。雅歌里面的这个女子，她把手都浸在墨药里面，就是有香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是说是一定要是埋葬用的，而是用在这些尊贵人的这个身上，是献给君王的这个贡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去朝见耶稣基督的，他们都把最好的摆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在教会里面使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这个钢琴是首屈一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最好的，但是呢是非常好的，连里面还有 humidifier， 你想想看这个装备的是多好。神就是配用这样最好的东西，我们的这个 projector 也是最好，从那么远的距离都可以射过来，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于爱神的这种心 是值得称赞的。这就是跟在耶稣诞生的时候这几位博士所做的一样，我们都是要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我们的神。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博士他们所献的这个三个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都是很尊贵的礼物。但是呢，再尊贵也没有另外一个很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神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最好的礼物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罪，如果您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刚刚第一次来到教会，你说我也有罪吗？是的，我们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从他出来的人就都有了这个罪性在里面，有了这个罪性在里面，随时随地的有机会这个罪都会能够犯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就和神隔绝了，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那这样圣洁的神呢，他不会跟我们的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跟他就隔开了。但是虽然如此呢，神他仍旧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呢从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能够重新和他和好，因为他希望他盼望我们以后能够和当年亚当夏娃一样，在伊甸园和他一起能够在一起同享这个天上的福气。所以神甚至在启示录里面二十一章三节里面他就讲，他就让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看到，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所以神的这个心他是永恒的，神的心意是永不改变，从开始创造人类开始他就要有这样的心，要和人要住在一起的，那就是到了世界的结束他仍就是要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救恩的计划，这是一个奥秘，就开始在那边推动。那这个救恩的计划呢，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呢，这个救恩的计划就一步一步的推动。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里面，一开始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说这些话，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只是他的子子孙孙能够得到这个福气，他的子孙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出来，一个大国，而且呢，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地上的万族，不只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族而已，而是所有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他得了这个福气。当亚伯拉罕跟在这个神的面前他要献以撒，神阻止他以后呢，神又继续的跟亚伯拉罕说立约，跟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万族万国都是神的心意，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一支从他的后裔大卫王这一脉呢生出耶稣基督来，这一位救世主。所以这都是神的计划，他的预备，而这个预备呢已经成就了，已经实现了。在以西结书里面也记载着神所说的话，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大卫，不是说是大卫王本身，而是大卫的后裔。那耶稣基督 就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这一位神所预先预备的啊，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就降世。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再跟神跟犹太人所立约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呢，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使这个地上万国万族，就是刚才所讲的，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那借着这个洗礼呢，我们就可以归在主基督的名下了，成为亚伯拉罕属灵上面的这个后裔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上的后裔的啊。在以弗所书里面2:13-15里面，保罗说，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人啊。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距离上帝都是远远的啊。我们甚至去拜庙，去算命，去占卜，都做那些世界人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呢，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我们就可以亲近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把我们的罪也都遮盖了。那神看我们，就看我们为义，就当我们是一个义人。那当我们是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亲近这位神，可以称这位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神，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重新和神能够和睦了啊，可以亲近他。所以呢，在这一个关乎万民的这个救恩，不但在历史上我们有这个确据，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有在先知在每一个世代里面他都做过这个预言，说神必然赐下弥赛亚来拯救他所爱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两天，我们所每一次我们唱诗歌，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这个在旧约里面各样的这种的预言啊。甚至他们算了一下，有340个有关于这个弥赛亚要降生的这个预言啊。这些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一的都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预言，因着有这些预言，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的盼望这一位救世主，这一位弥赛亚赶快下来来拯救他们。为什么？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这种逼迫压迫，这个家这个人都是四散在各处啊，他们希望有一位弥赛亚把他们能够聚起来，能够再一次的建立起大卫这个王国。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就诞生了。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来到世上。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个神的救恩，这个巨大的这个礼物啊，其实呢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大礼盒一样啊。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公司啊做事的时候，他们每年圣诞节以前都发给员工一个大纸盒子，这个纸盒子这么大一个，你抱着它的时候前面路你都看不见，里面它装满了不同的礼物啊，有这个 ham 啊，一包 ham， 有一包巧克力，还有各式各样的苹果、梨、橘子，就是一包大礼物啊。所以这也是就是神送给我们这一个大礼物里面有7个不同的礼物。想不想看一看神赐给我们是什么样7个不同的礼物啊？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好了。神赐给我们最大的这个礼物盒里面，它有7个礼物。我们知道7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完整的数字啊。所以刚才讲的70个7也是7，对不对？这个7个礼物也是7，那这就是很美满的啊。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啊？这是神子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为万人来赎罪。这是第一个礼物，对不对？他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可以住在天上，可以逍遥自在过他的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呢，他愿意，他顺服神，啊，神的旨意要他来到世上，他就来了，来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才能够配做这个赎罪的工作。一个人死了算了什么？但是呢，一位这个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人，死的时候，他可以为万人来赎罪。啊，所以这是第一件礼物。第二件礼物是什么？就是他死而复活，使信他的人可以与父神重新和好。啊，他死了，他流出来的宝血能够遮盖洁净我们。只要我们信他是我们的主，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的洁净，借着他的洁净，可以再一次的跟神来重新和好。啊，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所得到的这个福气。啊，这是第二件礼物。那第三件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当他回到天上以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会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啊，这位圣灵保惠师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啊，保惠师他会掌管我们一切的。因为什么？我们愿意让他来掌管，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还是跟圣灵在征战，圣灵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拒绝去做，那这个没有果效。可是呢，当你受洗，你接受了主耶稣，圣灵住到你里面的时候，你顺服他，他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愿意去做，他提醒你的事情，你愿意接受提醒，他责备你的事情，你愿意认罪悔改，那你就是完全的被他所掌管，那他就会赐下更大的福气给你，让你的生命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渐渐的成长。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圣灵他也会做事情。做什么事？他会为我们代祷，向神来祈求，求神继续的怜悯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再回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神赐给我们圣灵，这是第三个礼物。第四个礼物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回到天上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为我们代求的。啊，当我们需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神来求，对不对？那神就说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必然会成就我们需要的事情。当然我们所求的事情是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我们求了神的国，神的义，一切的其他的事情神都会赐给我们。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还怕谁？啊，他是我们的保护。啊，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平安，有喜乐，因为这是他赐给我们的。第五个礼物是什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将得赎。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有新的生命了。这个新的生命是好像一个 baby 一样，像一个婴孩一样。啊，在以前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好像婴儿一样，需要成长。啊，所以这个成长的阶段呢，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之久。啊，我们天天要学习，天天要亲近神，天天要读经，来成为慢慢的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茁壮，成一个强壮的人。那这是我们的灵魂。那身体怎么办？身体当我们死了以后，这个身体就会腐烂，因为身体是这个肉体的东西啊，不能够存久，不能到永生的。但是呢，当耶稣基督他应许他会再来的，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复活。啊，那个时候是一个容体，是一个不同的样式，看起来可能还跟我们今天一样，可能是最我们最年轻的时候，最 强壮的时候的样子，但是呢，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是不会腐朽的，是不会坏的，这个身体能够和主和神能够在永生里面能够在一起的，那这个身体呢，我们就可以从死里面可以复活了，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在里面啊。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第六个，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神的儿女啊，我们忠心服侍我们神的时候啊，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摆上的时候啊，当我们在见主的时候，主就会称许我们，主就会赐给我们各样不同的荣耀的冠冕，这个是在天上非常看重啊。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看重金钱，对不对？但是在天上看重的东西不一样，天上看重的是荣耀啊。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一直讲耶稣基督得荣耀，他得荣耀，父神要得荣耀，为什么一直在说荣耀？因为荣耀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在天上是最看重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忠心的我们服侍我们主的时候，在天上我们就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这样的荣耀，那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福气，和神永恒的在一起，这是多么的好。最后的一个礼物，在千年国度里面和主一起的来管理啊，我们不再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已，我们是跟这一位主，这一位王是平起平坐的。我们中国人说的医治并肩王，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同样的身份啊，都是王，都是管理的身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应许啊，已经在2000年前把这个大礼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七个礼里面有些已经都实现了啊，前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讲到他死而复活，能够和父神和好，他来的时候他有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他做我们的中保，这些都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有没有实现的地方？他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能够得赎，我们能够得到最后我们得到神的称许和冠冕，还有千年国度，这些都还没有到。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盼望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在庆祝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个日子啊，这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他所赐给我们这个大礼物，这是一个美好，这是一个全备的礼物啊，是不是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迫切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我们可是不能扔到储藏室里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识这一件礼物，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一件礼物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礼物呢不是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个礼物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不需要费很大的事情做一些什么好的事情才得到。但是呢，虽然不要付出代价，但是呢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那放弃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世界的一些包袱，一些不合行神心意的这些行为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礼物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那你既然有天上的东西，这地上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不值得一看，我们也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啊。所以呢，这些习惯，不合心意的习惯，不合神心意的习惯，这些世界的包袱，都是这个机会我们就要把它给去掉。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丢弃这些包袱，我们不要这些习惯，也不是我们绝对不是我们得到救恩的一个代价。换句话说，任何人他都可以说我不要世界的包袱，我不要做一些坏的事情，但是呢他们那样做他不见得能得救，他不能得救。 因为什么？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救，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行的。那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当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需要把它装配起来，对不对？如果你买了很多礼物很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人工贵，有时候你买到的东西啊，都是全部都是一批零件，你还照着 instruction 把它一样一样给它装起来。所以当我们接受到这个救恩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要知道要怎么样把它给做起来，要怎么样来使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保养，要维修，对不对？啊，当你这个买一个特别是啊，很多人现在都有 digital camera， 那你如果仔细看一看它的说明书，那简直是不得了，跟个天书一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function， 你如果不看这个说明书的话，你就不能够操纵，因为每一个照相机厂的他们的这种操作方法还不一样，所以你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操纵啊。所以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得到救恩的人一样，当我们拿到圣经出来啊，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 manual 了啊，圣经不是 manual 啊，当然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做，但是呢，圣经是神的话，这跟 manual 不一样啊。 manual 每一个人都可以写的，但圣经呢，只有神他可以写出来啊。所以我们当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啊，要知道要怎么样使用，要知道要怎么样的来保养维修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当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有100%的果效，这个礼物呢能够100%的发挥它的功用。那这个礼物还有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礼物是一个无价之宝，对不对啊？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才买赎来让我们能够得到的。那这个是当然我们不要付出任何代价，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你要花多少钱你也买不到的，所以说是无价之宝。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心态？我们就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要时时刻刻要纪念，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一种谢恩的这种行动表现出来，要感谢我们这位神，他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这么样的美好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当耶稣基督出生了以后，被带到圣殿里面，就有一位很老的这一位啊先知叫西面的啊，他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婴孩，他就知道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位救主了啊，所以他就接过来这个婴孩的时候，他就称颂神，他就有一个感恩的心，他要感谢神啊，终于他等到了他要等的啊，所以他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他撑着要等着这一天，看到这个救世主的来到，这个救世主居然真的来到，他就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世上，充满了欢喜快乐的心。那这一位这个基督是什么样的身份啊？这个西面说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啊，所以我们外邦人也因着这个光，耶稣基督他是光啊，这个光我们也是沾了光了啊，我们也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我们能够归在他的名下，这是何等的美好啊！这也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里面出了一个耶稣基督了，这一位救世主从他们里面出生，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非常的啊高兴啊，非常的神奇，他们 里面出了救世主。当然他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悔改，大家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归一切的荣耀给天上的真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世上的光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 这些信你的人因着你的光能够照亮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美，能够看到你的恩典。主啊，真是世人还有很多人，他们还不认识你的，他们还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主啊，真是求你怜悯他们，求你也大大的使用每一个爱你的你的儿女们，让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为你去传福音，为你去抢救灵魂。求主就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就你所要成就我们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有四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马上要参加底下受洗的仪式，所以请他们赶快去换衣服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荣耀你的名。谢谢。 我们下面一起唱回应圣诗一届礼物。 有一届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届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终被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 第二段。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你会难留。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是